就快到聖誕啦嚇，咁我哋今晚咧好榮幸揾到阿李兆富歸隊，差唔多冇見一年咁滯噶啦， 一年幾啊， 就瘦咗好多，咁啊陣間講下你啲減肥心得啊， 呢個留翻一集講， 係啦，開另外一集 ，OK， The Economics of 乜嘢啊 ，Weight Cutting， 係一定可以講啊，即係 咁啊，更加好嘅咧就請到阿程翔上嚟講講咧係乜嘢咧，二十年前嘅事。二十年前的今晚呢，小弟就要加班的，當時在商台做，那為什麼要加班呢？因為二十號的凌晨就澳門正式回歸給大陸， OK， 那江澤民呢一定是演講的，那我職責呢就錄低江澤民的演說，那剪一段出來播出，那他說很多東西跟香港回歸差不多而已，但有一樣東西是很不同的，就說澳門的種族和諧，特別提到，即是港澳有一樣東西，香港是完全沒有提種族問題的。為什麼要提呢？因為澳門呢有若干萬的土生土人在這裡，一定要穩住他的心，令到回歸是平穩過渡的。香港人可能不理解，但有一樣東西香港人是知道的。當時呢澳門特區政府以及中共最害怕一個團體或者宗教團體叫法輪功，用盡各種方法咧，係壓抑法輪功嘅活動。九九年 ，OK， 法輪功咧喺九九年係被取締嘅，當時被取締咗幾個月，係風頭火勢。但係二十年之後，法輪功係點？大家去自己去摸索下啦。咁咧，澳門嗰個基本法或者中葡聯合聲明都保證呢個平穩過渡生活方式不變咧。咁二十年之後咧，澳門喺呢個中共的統治以及原有的社會文化經濟特色變成點咧？我哋睇下今晚 graphic 就知道啦。唔該，撐大佢啊！嗱，呢張相咧係 cap 出嚟咧，就係今年十一嘅時候，澳門嘅大三巴教堂 ，OK， 最有代表性入咗聯合國世衛嘅。澳門申請聯合國世衛，中共亦都容許同埋俾佢排隊排先嘅。喺嗰日咧，就將呢個中共國徽咧係投影咗、投射咗去大三巴。咁咧，我睇全世界就罕有呢個 combination， 因為澳門係叫做咧天主之城，即係葡萄牙人當時亦都叫做聖母保佑嘅城市。喺回歸啱啱二十年之後咧，就出現咗呢啲咁嘅現象。陣間我哋可以解讀。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就真係好想問一下阿程翔先生。咁咧，習近平咧就由尋日就去咗澳門啦嚇。咁咧，佢去澳門今次嘅意義，除咗二十週年佢必定要出現。咁啊，事前就有啲輿論啦，即係有啲消息爆出嚟就話，想將澳門咧係變成一個人民幣交易嘅國際金融中心。OK， 在之前咧，張曉明港澳辦主任咧都話：澳門咧係做一國兩制，樹立咗一個好榜樣。咁今次習近平去澳門嘅作用，除咗係同澳門啲人拍拍下之外咧，係咪想警戒下香港咧？ 嗱，你從習近平喺澳門嘅所有嘅講話嚟睇咧，習近平咧就係高度肯定澳門，要將澳門樹立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榜樣，亦都話咧，即係話香港咧要在呢方面努力，要跟得上，因為佢咁高度評價澳門嘅時候咧，就相對嚟講，就其實你可以話佢指桑罵槐，即係話香港係啦喺呢各方面咧都追唔上，所以咧就要即係等於咧係。是定立一個榜樣，要香港去追。咁問題就係話得唔得咧？第一，首先我哋睇呢個榜樣係咪我哋香港人認為即係合理嘅啊？咁我哋先至睇下香港可唔可以去追，係嘛？我自己覺得喺習近平或者喺中共眼中，澳門呢個榜樣咧，就係三個字：全面大陸化。 OK， 大陸化。 全面大陸化的時候，你梗係呢個北京會高興嘅。而恰恰我哋香港咧，就唔可以 即係全面大陸化啊嘛。如果香港全面大陸化的話咧，香港就唔係香港啦。 嗯， 我喺香港回歸之前咧，我曾經係試圖喺輿論界咧就掀起一個即係討論，即係話我哋討論一下回歸之後香港面臨最大的威脅會係乜嘢嘢？咁我自己自問自答，我就話香港回歸後最大的威脅，就係大陸化。咁呢個係1995年上下咧，我喺一啲報紙嘅文章就已經提出啦，即係97後香港最大的威脅就係大陸化。咁你而家睇翻喺習近平眼中的澳門之所以會點樣高度肯定佢咧，就係因為佢全面地接受大陸化呢樣嘢，無論喺意識形態、喺政制、喺呢個管治各方面，都體現出係100%咧係貼服北京的所有嘅指示。咁佢咪北京咪當然會覺得佢係一個榜樣咯。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咁樣嚟比噶嘛，因為我哋要知道喺回歸之前，遠喺呢個60年代，澳門經歷咗1、2、3暴動之後咧，即係當時嚟講，澳葡已經係全面投降。從1966年年底開始，我哋已經叫澳門做半解放區，即係換言之，佢係由1966年開始，佢已經一半係接受即係中共嗰個統治。葡萄牙嘅角色咧，只不過一個看守嘅角色，看守內閣嘅角色。所有重要嘅政治決定咧，都係呢個中共喺後邊係操盤。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佢可以話得由66年開始咧，就已經係接受咗呢個大陸化嘅模式。咁所以佢咪相對嚟講咧，佢對今日嚟講，佢可以全面大陸化，但我哋香港做唔到啊嘛。香港經歷咗67年暴動之後咧，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國際都市。在呢個國際都市入邊，我哋產生咗我哋自己嘅核心價值，即係而家我哋講話對自由嘅執著啊，對民主嘅追求啊，對法治嘅重視啊，對人權嘅呢個珍惜啊等等，呢啲已經係同可以話得係同中共大陸嗰套意識形態咧係分道揚镳㗎啦，已經係即係完全唔同啦。咁你而家要我哋大陸化的話咧，實際就係要毀掉香港，係要呢、這個消滅香港。咁所以我先至會即係、就是、我哋為咗抗拒呢種大陸化，先至會出現即係呢回歸以嚟呢啲咁嘅抗爭啊，包括今次嘅宋中反宋中嘅抗爭。嗱，相對嚟講，澳門冇呢個問題喎，佢大陸化得好，即係好舒服喎、啊、佢，所以佢完全冇呢個意識形態上邊嘅呢個抗爭嘅需要。咁嘅時候咧，喺中共眼中嚟講咧，佢咪一個乖乖仔咯。而且唔好忘記，佢除咗係做足之外咧，仲要做到+01。 係 好多時，當大陸對一啲朋友仲未曾採取即係限制入境嘅措施嘅時候咧，佢率先就限制入境，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港大法律系陳文敏教授。當陳文敏教授仲可以自由出入呢個深圳嘅時候，佢就去唔到呢個澳門啦。咁就變咗，如果你係好不但係全面地接受中共嘅做法，而且做到+01嘅時候咧，咁當然你會喺中共眼中你就係乖乖仔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對唔住，就算你 set up 咗呢個榜樣咧，香港唔會去模仿，亦都唔值得模仿嚇。 嗱，所謂+01咧，仲有一樣嘢，兩個星期前發生嘅，就係美國總商會嘅主席同埋會長咧被禁入去澳門。咁其實美國總商會咧係支持咧大灣區發展，以及咧反對美國通過人權及民主法嘅，其實係 friend 嚟，中共啲 friend 嚟嘅。咁兩個咧就一男一女，女嗰個叫做 Tara Joseph， 嗱，我唔知道有冇搞錯，你哋可以同我 check 啫。Tara Joseph 咧應該係猶太人嚟嘅。係猶太人 冇啲咁嘅嘢啦，係呢、這個我咁諗多咗啦。 你諗多咗， 呢啲諗多咗啦。猶太人唔猶太人嘅， 唔係啊，大陸校嗰班，你又點 諗多咗啦？猶唔猶太人呢、這個，我覺得， 嗯、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好贊成頭先程翔講話，即係如果你覺得大陸化呢個過程，即係我哋唔可以真係攞九七同九九嚟做一個分水嶺，因為嗰個其實唔係成件事嘅起點嚟嘅，嗰、那個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間一半，真係應該要由，如果香港應該係由六七暴動計起，澳門就真係應該係由六六年開始計起。其實嗰陣時澳葡政府同我諗英國政府咁最大分別就係英國政府係好刻意。在七十年代要塑造香港是一個跟中國與別不同的地方。我時時都問朋友，我話嗱，好簡單，我哋香港人有周潤發啦，有劉德華啊，有四大天王啊，即係我哋會有啲身份認同的一啲符號象徵，即係我哋會知道啊，呢、這個人曾經代表香港，成龍都係嘅嚇。咁、但係澳門其實真係我而且如果有觀眾是澳門人，我唔係得罪。在文化上邊係好難揾到一個咁樣嘅即係象徵符號啊 ，icon 嚇冇咁樣嘅一樣嘢。澳門都幾受香港嘅流行文化影響嘅，當年即係佢哋睇咪睇翻香港啲嘢咯。咁但係嗰個都係外來嘅一個享受消費品嚟嘅啫，就唔係佢哋建立一個身份認同嘅過程。咁我諗呢個都幾大分別嘅，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即係八十年代之前啊，如果你問任何一個香港人，你問佢。你邊度嚟嘅？阿湛，你邊度嚟嘅？ 嗯， 咁你會搭你個鄉下嘅喎，即係可能潮州啊、上海或者東莞咁，即係你未必會好即刻答就係、是，我係香港人。 嗯， 咁啱啱你香港研究調查都做咗個就係香港人身份認同，有到今日為止啊呢一刻都有55%嘅人問你你係邊度人，你就係會話香港人。即係呢個我諗。澳門人不是說 自己澳門人，澳門人都說自己澳門人，但澳門人的身份代表了什麼東西，跟我們如果現在出來我是香港人，大家都立刻 connect 的了，裡面有很多 implicit 的價值觀我們 會知道，所以我想這個是其中一步，但是第二件事就是這個我現在 都在發展一個 thesis， 就是、一個論述， 一個論述就是你話香港和澳門都大陸化都好啦。澳門的大陸化其實對中共是不是很有價值呢？我不覺得是。香港如果都能夠成功大陸化呢，對大陸對中共的價值就高了。因為香港一直以來，因為有些洋人就問我，即係香港呢件事而家發生緊嘅嘢，關佢哋乜嘢事 ？Why Hong Kong matters？我就話一香港一路都係個 poster boy of 個 free market， 即係一個自由市場嘅象徵符號嚟嘅。如果我站在中共嘅立場，就係我將一個自由市場嘅象徵符號，我而家能夠移植並且成功地去運行我而家習近平想輸出嘅中國模式，哇！呢、這個我。至少我肯定了一件事，就是中國模式比起你們華盛頓共識所謂歷史的終結更加優越。你看我香港移植了中國模式之後多麼好，即當然這個是他們想當然的結局，是不是？我們香港人如果贊成這個想法就不會搞到現在這樣，即香港人現在很多都還是認為發展到某個階段必須要有多黨代議政制民主咁喺大陸其實都曾經有人講噶，經濟發展去到某個地步，我哋都要走多黨代議政制民主。最後嗰次就叫零八憲章，之後就嚇、全面滅聲啦。咁所以如果你睇翻最後就係、是，我見到王毅又好咩，久唔時出去同人講就係冇歷史終結論呢樣嘢，歷史制度嘅演進嘅終點唔一定係自由市場加代議政制民主。不一定，我們是可以有一個獨裁專政，用 一個高科技社會主義去主導的一種國家式的經濟，他們直接那個字是叫做不對稱力量的政府工具嘛。 嗯， 那很明顯你看到在自從尤其是2012轉了莊習上場之後呢，跟以前最不同的就是胡溫年代都是想著這種這中國模式，就是自己中國用的，自己中國搞的，國進民退的。習近平一上場就將胡錦濤的那三個自信加多一個文化自信，然後就不斷說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什麼？一帶一路就是我要輸出中國模式，透過經濟的貿易關係，透過投資的關係，等你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是可以不一定跟美國那套，即我們不是純粹說我給錢你所以你聽我說，而是對那些發展中國家的獨裁者，這個是一個很吸引 的大前提來的嘛。即我可以有經濟發展之餘，我還要不會失去我的權力控制，我可以永續好像哇好像阿哥那樣，即這個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來的。所以 Why Hong Kong Matters 就是因為這個不是為了純粹香港的自由民主，而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入邊，我哋究竟仲係咪相信歷史嘅演進入邊，經濟發展係要最終要導致某種制度上、政治制度上嘅改變？即係如果我哋接受咗，就係純粹只可以，即係我哋可以經濟無限地發展，制度可以唔需要改變嘅，政治制度可以維持係獨裁專政嘅，咁呢個其實。你話係咪好新嘅概念？蘇維埃嗰陣時咪又係咁講，係嘛？冇唔同嘅，不過佢哋重新包裝過，就變咗21世紀嘅蘇維埃主義咁解啫嘛。 嗯，係啊。其實係一種包裝啫，係獨裁嘅包裝嚟嘅啫。 啊，由柏拉圖開始都係咁噶啦。 阿程生嗱，喂，阿頭先阿李兆富就咁講啦。喂，中共黨人係咪真係對自己嗰套真係咁深信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夢、一帶一路？還是很多都是陽奉陰違，即係呃住你先，就要為了生存咧，係咪即從而積極推進佢一套模式咧？ 唔係，嗰、那個所謂四個自信啦，即係以為自己好掂啦， 以為自己好掂。 嗱，其實如果你真係咁掂嘅時候，你睇下你君臨澳門係要全城差唔多要淨空。咁嚟處理係嘛？所有人都唔俾入境， 係 啊。然之後你澳門內部嘅記者，嗰啲平時可能講得嘢多嗰啲記者，都要被勸暫時即係離開澳門去出外旅遊啊。咁然之後就唔使講啦，就係話即係連成個地鐵都要即係暫停服務咁樣樣，嚇！即係如果你真係四個自信，信心爆棚嘅，你使乜做到咁樣樣？呢、這個就恰恰證明咧，就你係冇信心，你先至嚟到澳門一個你認為一國兩制最成功嘅例子嘅地方，你都要做到。呢、這個咁樣即係咁樣嘅境界狀態係嘛？ 風聲鶴唳， 呢、這個就説明你個四個自信係虛假嘅。咁點解話你四個自信係虛假嘅咧？就係、是、因為咧，即係呢個我哋睇到咧，鄧小平佢喺結束咗文革之後，喺總結中國嗰、那個。共產主義實踐嘅失敗嘅時候咧，佢講過一句説話，佢好似文化大革命呢啲災難咧，喺西方國家係唔會出現嘅。嗱呢句説話擲地有聲嘅喎，係嘛？呢句説話亦都説明喺鄧小平嘅認知入邊咧，中國而家至少佢當時所行嘅嗰套制度咧係不如西方，否則佢使乜話？好似文化大革命啲災難咧，係西方唔會發生，係嘛？咁你已經係即係睇到你自己個制度係出現好多問題，使到會產生文化大革命呢啲嘢啦。咁所以佢上台，即係佢復出之後冇幾耐，佢係著手去解決呢啲問題，包括話即係唔喺寫入黨章，即係呢個 領導人不能夠終身制，黨要實行集體領導，而且黨即係禁止任何形式嘅個人崇拜，呢啲完全寫曬落黨章嘅嘢咧。咁而家咧，習近平為咗佢要即係呢個掌權咧，將鄧小平嘅呢啲嘢咧，全部係拋諸腦後，然之後咧就為咗要説明中國唔需要政治改革。但你要注意，鄧小平喺1984年之後咧，係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嘅。咁當然後來出咗呢個 八九 之後咧，佢就唔敢再提啦。但係佢縱使佢唔敢再提，佢喺欽點咗江澤民接替呢個趙紫陽之後咧，仲喺政治局會議上面釘足阿江澤民13大報告一個字都唔能夠改。 嗯， 咩意思咧？十三大報告就係講政治改革。十三大報告嘅涉及到嘅政治改革嘅內容咧，我話到今日為止，共產黨嘅所有文件都唔能夠超越，都未能夠達到佢嘅水平。咁鄧小平雖然發生咗六四，佢都強調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唔能夠改，即係話要你繼續去推行呢種政治改革。好啦，而家阿習近平上台之後咧，打出四個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這個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啊， 就是要告訴人聽，我這個制度好掂啦，不需要改啦。啊，即係鄧小平那套政治改革的嘢咧，對唔住，唔使改啦，因為我哋制度很 perfect。即係佢係為佢提出呢個四個自信咧，係為咗要有一個理由，話中共可以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中共可以繼續推行佢而家呢套咁嘅。專制獨裁的做法，咁係完全係為咗呢個目的啊！並唔係話佢真係話而家覺得即係，當然佢 即係佢要人信啊！即係佢自己信唔信？我諗佢自己唔信。即係獨裁者有個特點嘅就係， 係 我要呃咗人之前，即係佢呃唔呃到自己唔緊要啊！我要呃到身邊嗰啲人。 係 即係如果頭先講文化自信，我其實我自己都有個觀察，即係大陸嘅90後咧，即係而家有啲叫小粉紅啦。 係。 即係我唔係好 buy 話，誒呢班友仔收個錢周圍亂噏廿四嘅，我覺得佢哋真係由衷地覺得咧 ，truly believe， 佢真係覺得我哋而家中國人而家有錢， 嗯， 所以我哋你睇下我哋幾有錢，你睇下你啲美國人幾咁窮， 嗯， 你哋又爆煲噶啦， 我哋揸法拉利， 係我哋揸法拉利，即係佢哋真係嗰種自信係領導人係咪自信我唔知道，但係我諗有一班中產，尤其是經歷咗90年代後一路打到而家都係啦，即係你話好，即係一個好震撼性嘅經濟災難未發生過咁，即係咁耐以嚟，即係佢哋變咗，佢哋會有呢種咁樣嘅覺得，誒、哎，我哋中國人一定得嘅。我就你唔好話大陸嗰啲小粉紅啊，就係香港啲藍絲啊，即係唔係我 buy 呢啲講法，但係我嘗試套入佢哋嘅心態講。香港的藍絲都經常掛在後面一句，共產黨要做的就沒有做不到嘛。 You sure？ 他們是這樣想的，他們時時覺得共產黨要做的有什麼做不到，我說共產黨要做的沒有做不到，大陸股市就不會2015年之後死氣沉沉死到今天，死四年幾五年了，大哥，是不是？ 講到這裡，我們準備休息一會兒，不過之前程先生說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東西，在地球上其他地方不會發生的嘛，是中國發生。如果這件事說呢，我就要比較前蘇聯，蘇聯是有大肅反，史坦林是有清算， 不是，他不會在西方國家， 西方國家，其實 不會在西方， 他不會西方，其實前蘇聯都沒有發生過，這個重要的因素，蘇聯有大肅反，清算主要是軍人，蘇聯的科學家團隊以及個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保留了的，所以蘇聯能夠在科技上跟美國曾經是有得揮的。 哦，這個很大的 topic， 可以講一集的， 是真的大 topic， 是有不同的。雖然史太林都是相當之殘暴，尤其在種族問題上都很殘暴，但是科學家系統是沒有清算過。中共之所以現在只有少量的領先美國呢，因為科學的基礎真的不好。講到這裡，我要講一講我們的轉數快的號碼是2629640，今晚我們陣容就是強口，有程先生，也有李兆富歸隊一起主持節目，有些表示